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金泽。今天说一说第二届冬奥会。有了第一届冬奥会的基础，1928年的第二届冬奥会如期举行。这次的举办地点是瑞士的圣莫里茨，这个城市是瑞士东南的一个幽静的小城，人口不足10000人。但是圣莫里茨虽然地方小，却五脏俱全，不仅地理位置优越，位于莱茵河的上游，四周又都是连绵起伏的阿尔卑斯山山峰，交通也非常便利。早在1904年，这里就通了铁路，供滑雪爱好者前来滑雪。也正因为冰雪基础的雄厚，这里还有许多家上百年的酒店，它们记录着圣莫里茨的冰雪历史。 这些雪板很多也都有百年左右的历史了，还有的是我父辈的时候客人们留在酒店的。应该说正是冬奥会才有了今天的圣莫里茨和今天以冰雪项目为傲的圣莫里茨市。 第一次冬奥会的举办成功，吸引了更多的国家和运动员来参赛。这次一共有25个国家和地区的464名运动员参赛，可以说参赛运动员的数量相较于夏莫尼冬奥会来说翻了一倍。而这次比赛也不再仅仅是欧美运动员的冬奥会了，日本作为亚洲的唯一代表，参加了越野滑雪、跳台滑雪和北欧两项这3项比赛。不过在当时，所有的冰面都是天然冻上的，冰面的质量全凭当天的气温高低来决定。在圣莫里茨冬奥会的比赛期间，天气变化反常多端，就给运动员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时而风雪漫天，天寒地冻，导致冰面过于坚硬，时而又阳光灿烂，温暖宜人，使得冰块融化得非常快，无法正常比赛。这样的天气对于组织者和运动员来说都是一种考验。即便如此，这届冬奥会在花样滑冰这个项目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位冰舞皇后从圣莫里茨冬奥会走出，成为了世界明星。她就是来自挪威的索尼亚·海尼。当时仅仅15岁的索尼亚·海尼，在第二届冬奥会女子花样滑冰的比赛中，全英了芭蕾舞剧《天鹅湖》中的《天鹅之死》乐曲，将她的花式造型、跳跃、旋转等各种技巧和乐曲巧妙结合，赢得了7名裁判中6名裁判的青睐，一举夺冠。而从这届冬奥会以后，索尼亚开启了自己的新路。在结束了竞技体育的生涯后，索尼亚华丽转身成为了一名电影演员，并且成为了当时好莱坞3大台柱之一。同时，她也是美国著名的海尼假日，如今的冰上假日、冰上芭蕾舞团的创始人。她开创了一个属于索尼亚的时代。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也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冬奥加速度，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作者陈玉福，出品人李涛。第17集。 报告司令官，战况开始大有好转。虽然已经激战了7个小时，共军比想象的顽强，但他们几乎已经耗尽了，再加上装备落后，再挺不过一会儿的功夫，我军就能把他们全部歼灭。 太好了。哎，副官呀，我们身后啊有无情况呀？ 这个